播。今天你读书了吗？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外面的人是谁？ 我爱你，亲爱的，你愿意吗？ 我一定要替家父报仇。 你知道打开这个盒子会发生什么吗？ 时针走动，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我叫秦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一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勤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谷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迷局。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敬请收听。演播何浩朗。 上一回中说到，胡博士得以有幸逃脱，但是今后的计划仍然是面临困难重重。劫匪可没有闲着。当时孤舟下的实验室被劫匪攻占之后，胡博士不敢有丝毫的耽误，他平生里第一次使用暴力打晕那个企图拿走数据盘的蒙面劫匪，带着数据盘从休息室的密道逃了出去。除了知道不知名的犯罪分子已经占领了实验室，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其他同事怎么样了，胡博士一点也不知情。他当时脑海里只回想着事前田将军的嘱托，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能让这些数据落入他人之手，尤其是不法分子之手，即使是献出生命。当拿着数据盘进入了密道，弯腰在密道里前行的时候，除了恐惧，胡博士此时的心里还有一些激动，因为这时他又想起了父亲。当年父亲肯定也执行过这样类似的比生命更重要的任务吧。这样想着，胡博士感觉自己已经成为一名为祖国而战的真正的战士了。密道直通孤舟西面围墙外侧的墙根，出口处的围墙壁上，离地面一米左右的地方，有一个黄豆粒大小的小孔，镶在围墙壁里的一根细管连接这个小孔和密道。出密道之前，胡博士把一个潜望镜式样的微型全角摄像头向上探过围墙壁里的细管，再钻过壁上的小孔，伸出墙外5毫米，观察出口外的情况。这个时候只见围墙外200米左右的地方警灯闪闪，两盏刺眼的探照灯直直地打过来，不停地扫动。所幸周围100米范围内没有友军也没有敌军，除了探照灯偶尔扫过时基本上漆黑一片。在耐心观察了2分钟，确定出口没有任何危险之后，胡博士开始遥控围墙外侧地上一个被沙石覆盖着的井盖。井盖慢慢垂直向上升高10厘米，然后又向左平移移开，这都是电脑的精密操作，只有少量细沙从井盖的边缘掉了下来。井盖平行移开之后， 胡博士站在井底的一个垂直起降板上，慢慢上升到地面。因为穿着隐形服，没人能看得到他，其实他自己也看不到自己。上到地面上之后，井盖自行回位合上。胡博士蹲下，扒了一些细沙，把接缝处填了岩石，然后站起来向前走了十几步，转过身。这时只见孤舟楼上的所有的窗口都是暗的，只有二楼大厅被窗帘遮得严严实实的，窗户透出朦朦胧胧的白光。远处照射过来的两束脸盆大小的探照灯光柱在楼身上交叉扫射，还可以看见二楼的外走廊上有两名拿着微冲的黑衣蒙面人，一边来回踱着步子，一边望着远处的闪闪警灯。探照灯光从他们身上扫过的时候，他们也毫不在意，就像在监狱围墙上持枪巡逻的狱警一般，光明正大。胡博士看了一眼密道出口所在的地方，他现在也辨不清出口的具体位置，然后转身朝警灯闪烁的地方走去。刚走不到二十步，突然背后一片灯光漫射过来，胡博士心头一紧，难道是自己被楼上的人发现了不成？这样想着，他赶紧低下头，没有啊，看不见的。回过身来，原来虚惊一场，那束光是从二楼大厅的门里射出来的。这时大厅的门已经被打开，几个手持微冲的蒙面人正推搡着胡博士的同事们从大厅里走出来，探照灯马上集中打在他们身上，照得他们赶紧用手护住眼睛。可怜的同事们被蒙面人带到三楼的宿舍之后，胡博士快速朝楼房后面跑去。楼房后面的情景跟楼前别无两样。胡博士走到自己的宿舍窗户前停住了，楼房与围墙之间只有四五米的距离，自己的窗户还是可以清晰地辨认出来的。刚站定，唰的一下，宿舍的每个窗户都被打开了，只见同事们的上半身都在窗户口隐隐约约地晃动，还有人伸出头来。胡博士看见老邓也在窗口微微向外探出头，探照灯光柱从他身上划过去的时候，胡博士真想露出一只胳膊让老邓看到自己。胡博士正寻思着怎样让老邓知道自己已经逃出来的时候，只听见老邓突然朝楼下大声喊起话来： 哎，朋友啊，可以打听个事儿吗？这么大事儿，你以为我是聋子呀？我呀，好久没回市里了，不知道你认不认识古月先生啊？他可是市里的一位名人呢。什么狗屁名人，不知道。他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可不久前却突然失踪了。我送过他一个白色的工艺品茶盖，如果他现在一切都好，希望他能把那个茶盖带在身边好好留着。 这话音刚落，胡博士听见一个什么东西落在他身体附近，太暗了，不知道从哪儿扔过来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具体掉在哪儿，从声音判断应该是个不大的硬物。 嘿，哎，老头，是不是傻了你啊？古月兄啊，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如果你能听见，就把我送你的礼物好好带在身边，不要忘了老同事要回来看我们呐。 这时借着探照灯划过去的光，胡博士模模糊糊地看到，就在脚前一米多远的地上有一个圆形的白色东西。走上前蹲下一看，果真是一个白色的茶盖，完好无损地躺在细沙地上。他心里想着，这老邓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虽然之前在很多问题上我们的想法常常不谋而合，难道现实生活上也会有所谓的心灵感应？来不及多想了，趁着探照灯没有照在附近，胡博士赶紧把这个茶杯盖捡起来，揣进里边衣服的口袋，茶盖随之消失。 哎，死老头，还叫，想吃枪子儿是吧？放心吧，老邓，我一定会回来的。 胡博士望着老邓的窗口，心里默默回应着，他发誓，他一定要回来救出同事们。胡博士，第二天上午九点，田将军快步来到地下密室，脸色沉重。 又发生了什么呀？ 胡博士赶紧迎上前。我的部下办事不力，没有很好的尽到应尽的责任。田将军说到这儿停住了，好像在寻找继续说下去的合适的字眼。 哎呀，到底怎么了？ 这今天早上您的儿子和儿媳妇儿被他们绑架了。 啊！ 田将军看着胡博士深感愧疚。 老胡，是我们失职，对不起。 这为什么会这样？现在他们怎么样了？你不是说会保护我们的家人吗？现在怎么又被绑架了？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的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欢迎您继续收听。 胡博士的语气中有责备，有气愤，更有担心。 发生这样的事儿，我也很难过，不过我们会满足他们所提出的一切要求，以确保你儿子儿媳妇的安全。 他们无非想得到我手中的数据和隐形符，难道你答应给他们？ 如果这样，人质就成了他们手中的无用之物。胡博士，你应该……等会儿，依依呢？依依现在很安全，正在楼上。我怕你太激动，所以先…… 快叫他下来！ 胡博士迫不及待地大声叫起来。田将军转身向楼梯口走去，胡博士留在原地茫然无措。 爷爷， 一走下楼梯看见了爷爷，就哭着扑进了爷爷的怀里。 依依啊，别哭啊，有爷爷在，一切都会没事的啊。 胡博士拍着依依的肩膀安慰他。说这话的时候，胡博士心里确实是这么认为的。在孙女面前，现在的他就是一切。可啊这一声余音还没有消失在空气里， 他又感到茫然无措。面对这样的巨变，他丝毫没有反击之力，许多事情也毫无头绪。但即使这样，他也必须让孙女知道自己有可以让一切都好起来的能力。 爸爸妈妈现在在哪儿啊？ 依依红肿着眼睛问道。 他们呢，被坏人绑架了。依依放心，爷爷会救出他们来的。 胡博士说着，看了一眼身旁的田将军。 将军，说吧，我都听你的，只要能救出依依的父母和我的同事。好，我们共同商量。 田将军和胡博士在一张方桌旁边对面坐下，依依站在胡博士的身后。 依依啊，你也坐吧，你现在也是我们中的一员了。 田将军对胡博士身后的依依说着这些话，胡博士回过头，依依则看着他的爷爷。 来，坐爷爷旁边。 依依听话的在胡博士右侧坐下。田将军说道， 老胡啊，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实验室里的劫匪肯定会主动联系我们，要求我们交出您和您手中的数据，否则他们就会威胁说要杀人质，包括依依的父母。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您现在到底在哪，甚至不知道您是否还活在这个世上。如果他们以人质相要挟，我们就一口咬定说我们也不知道您的下落。他们也肯定早就从人质那里得知事发前一秒钟您还在实验室里，所以对于我们的回复，他们也可能会信以为真。 仅仅是可能？ 对此胡博士有些不快地打断了田将军。 万一不相信怎么办？这不是在拿生命下赌注吗？ 他们会同意的，胡博士，不要忘了，那个他们安插在我们这边的卧底肯定也不知道您的下落。现在就只有我和几个绝对可靠的部下知道您在这儿，所以您和依依在他们的眼里，在大多我们内部人的眼里是彻底的消失了。接下来我们将大张旗鼓的派人四处寻找您，同时大张旗鼓地布置营救计划，这样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然后尽快给您安排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提供实验设备，开始研究。 找不到我们，那依依的父母岂不更危险？ 胡博士，不会的，你儿子儿媳妇都是国家干部，对他们来说也是很有分量的人质，他们不会削减手中的砝码，况且他们现在只有13个人，正缺人手。 他们即使相信你和我也失去了联系，但他们肯定知道我和依依现在正藏在某个地方，他们肯定也会以依依父母的生命相威胁，来让我们出现。这和他们是否确定我们在你们手里实质上没有任何关系，除非他们见到我和依依的尸体，还有现在还不清楚他们是否知道是你的人把依依带走的。 对于胡博士的这个问题，田将军马上回应了， 他们不知道，这点可以确定，绝对没有走漏风声。 爷爷，您到底在做什么呀？ 那些人为什么要绑架爸爸妈妈？您出现了，他们就会放爸妈回来吗？那您为什么不出现呢？ 一旁的依依啊，听的是云里雾里的。他以前只知道爷爷在为军队工作，每半年只能见一次面。至于爷爷究竟在做些什么，他一点也不知情。之前爷爷每次回来，依依都会问他，但爷爷每一次都不愿多说，为此依依还和爷爷赌过气。田将军替胡博士回答了：依依啊，你爷爷在为我们的国防事业做一项非常重要的科学研究，这项研究非常非常重要，可以这么说，关系到咱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可就在不久前，一伙恐怖分子偷袭了我们的实验室，你爷爷呀，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着研究数据，那也是现在唯一的一份数据了，逃了出来。不幸的是，你爷爷的同事都没能幸免，成为他们的人质。现在他们又绑架了你的父母，就是想得到你爷爷和你爷爷手中的这些数据，然后再胁迫你爷爷和他的同事继续研制出他们想要的东西。但他们都是心狠手辣、毫无诚信可言的恐怖分子，绝不会在实验成功之后留下任何活口。 但是爷爷不出来答应他们，他们不是就要折磨我爸妈了吗？ 依依瞪着眼泪汪汪的双眼看着田将军，然后又看了看胡博士。 爷爷，那现在怎么办呢？ 胡博士没有回答，现在的他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他盯着田将军，把这个问题转交给他。田将军稍微想了一下之后说道： 现在就按我刚才讲的，一方面大张旗鼓的假装寻找你俩的下落，让他们确信你们确实不在我这儿，以此拖延时间；另一方面尽量满足他们的其他条件，让他们冷静下来，暂时不至于胡来。 田将军说着，以商量的口吻问胡博士： 老胡啊，我想让你今天晚上从密岛回实验室一趟，会一下老邓，摸清他们的企图以及现在里面的具体情况。 胡博士对此感到不解： 将军，为什么是我呀？不是我害怕，依照常理派一名特种兵战士进去不是更安全吗？ 胡博士啊，作为隐形人，你们都是一样安全的。你比我们的战士更清楚里面的环境，最主要的是你与老邓也更容易交流。 将军的话不无道理，胡博士无话可说。依依瞪大了眼睛，仔细听着爷爷和将军的一问一答。 老邓是谁呀？这隐形人又是谁呀？ 若在平时，这小姑娘肯定开口问了，她是一个藏不住任何问题的女孩，可是今天她什么也没有问。不管是隐形人还是蜘蛛人，甚至是外星人，她现在心里想的只有，只要他们能赶快救出爸爸妈妈，什么人都无所谓。 自从上次与谷姐分享了我过去的那段经历之后，我觉得我也有必要了解她一下。眼看就要到谷姐的生日了，在这次的私下会面当中，谷姐又会与我分享什么样的经历呢？更多精彩内容，请您继续关注特情局诡案录下一集的精彩内容。